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。迎风布阵的老辣无极战队在上一回合中就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。在无极战队的眼中，迎风布阵完全是仅次于君莫笑的第二号难缠人物。现在他在带人赛的第二阵中出现了，而无极战队这边呢，第二阵出战的是他们的神枪手，半主力的团队第七人，想由他来接下这个难缠的迎风布阵，难度实在有点大。目前的赛事，无极战队只要失掉两分，就将提前告别整个赛季。擂台赛和团队赛就不用说了，分值都在两分以上，根本不容有失，势必要排出尽可能强的阵容去迎战。于是到最后，如何在个人赛里确保拿下两分，就是比较纠结的问题了。因为作为第七人的神枪手，水平相比主力六人团确实要稍逊。无极战队纠结来纠结去，最后排出来的出战顺序根本就是上一回合的翻版，最后一个个也就无奈的听天由命了。结果第二战星星方面的人员却有了调整，迎风布阵放上了第二位，从纸片上来看，这一场似乎星星胜算大一些，但是无极战队此时却并不显得特别焦虑。对神枪手丢分，他们是有相当的心理准备的，而这一分如果是丢到了迎风布阵头上，那就颇有些田忌赛马的意味了。这正是无极战队安排名单时所期待的一种状况，现在终于是真实发生了。3、2、1倒数后，比赛开始。蓝庙这图是魏琛自己敲定的，毫无疑问是他极熟悉的一张单人对战图，而面对这样的正式比赛，魏琛也是收了自己戏耍的心思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收拾对手。角色的特点、地图的特点无不被魏琛利用到最大。无极这边又是水平稍逊的一些的第七人，第二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的就被魏琛轻松拿下了。虽是无极战队意料中的事儿，但此时所有人心中也难免紧张。接下来的第三战可是能决定他们最终结局的生死之战了。因为早有这种场面的预料，第三战无极战队派出的是位心理素质相当强硬的选手，操纵着他的元素法师出现在了个人赛第三战的席位。这一战关乎无极战队的生死存亡，不是心理强硬的人着实难以抵住这种压力。哪怕是这一位在上阵以后也是不断深呼吸，调整着自己的情绪，想将自己心底的那最后一丝紧张也完全挥去。结果这时一瞅星星这边出战的选手，却是上一个回合无极战队没有接触过的选手魅光。无极战队顿时都傻眼了，他们整整一周除了自己家训就是彻底研究调查星星，可是这个魅光却根本不在他们的调查范围内。虽然对方的报名名单上列有这个角色，但是却根本找不到任何相应的资料。而现在这么一个让他们一片空白的角色居然让出战了，无极战队上下顿时有些慌了，连这位以心理强硬著称的元素法师选手也有些扛不住了。就在他的手有微微一丝颤抖的时候，罗基同学却已经紧张的连鼠标都捉不稳了。他紧张的觉得手脚都在发麻，心跳快到不需要去触摸就可以感觉到，头上冒着热汗一层一层的。 经验始终要需要积累的， 这是叶修招呼他上场时对他说的。罗基虽然不在 H 市这边，但线上比赛嘛，在他学校那边一样可以参与。经验是需要积累，但直接让自己跑这么厉害的比赛来积累，会不会有些太过了呀？罗基心中这样呐喊着，他现在可是在网游竞技场里都经常被虐的，一下子就打无极这种职业出身的队伍，这太可怕了。 虽然不想因为优势太大而让大家放松，但是在如此优势的情况下，让新人们去感受一下比赛的节奏和氛围，却也是十分有必要的。总不能就是一味的训练提高，然后等到关键比赛的时候直接仓促上场。能这样一鸣惊人的选手当然也有，但是罗辑的性子和水准实在不像是这个类型。所以这次 8.5 分的优势在手，也就干脆也就安排罗辑上去试试了。其实第一回合时叶修就有此意，擂台赛里丢给陈果一个名额实在有点浪费，毕竟陈果是不具备什么发展潜力，肯定不会成为星星战队的真正战力的。不过很遗憾的是，上周五罗辑有重要事情没有参加，于是这第二回合叶修哪里会放过锻炼他的机会，个人赛里果断安排他出战一场。3 2 1，不管罗辑或是无极的元素选手有多紧张，系统无情的倒计时终究是开始了。这一场比赛的用途也不是擂台赛，而是罗辑自选的一张图。要是论起对地图的利用的话，罗辑的水平反倒要是在包子之上了。但是就他这惊慌的状态，是不是能把地图利用起来就不太好说了。这一比赛开始，罗辑立刻开始吟唱召唤各种召唤兽，这原本已是他玩的极熟的东西了，但因为紧张也显得手忙脚乱，那召出来的召唤兽自发地到处转圈遛弯，一时间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而这种一上来就召出一大堆召唤兽的行为也有些业余，召唤师战斗全凭这些召唤兽，而召唤技能也是有冷却的，召唤兽一窝蜂的全放出来，好像其他职业一次性就打光所有技能一样，节奏感是很差的。遇上点有经验的选手，这么差劲儿的节奏感足以毁灭性的打击。无极的元素选手本也是带着一颗诚惶诚恐的心来对战美光的，结果这一上来就见对方召唤兽一个接一个的出，然后呼啦啦的满场乱跑，看起来是壮观，但是这不科学呀，是什么陷阱吗？生死之战，元素选手哪敢有丝毫怠慢，打得自然是无比谨慎，看到极不专业的手法也要从最凶险的角度去揣摩，正所谓兵不厌诈，相信眼见为实这种事儿的实在是太天真了。元素选手操纵着自己的元素法师小心接近，路程走了一半的时候，罗辑那边忙忙碌碌的总算是把能招出来的全招出来了，随后鼠标一圈，朝着一个标记，众召唤兽开始大兵压境。这过程中，罗辑开始微调召唤兽们的队列，心态也渐渐地稳定下来，操作越来越是顺手。不大会儿，召唤兽布阵倒也被他排列得有板有眼。元素选手一看这特别有素质的阵势，顿时更加不敢贸然上前了，保持着走位，等着那些个召唤兽逼近的时候，凭借技能距离的优势，元素法师率先丢出一个法术攻击试探。一看对手攻击，罗辑不闲着，连忙指挥召唤兽们回避，但没有哪个选手的攻击真的只是单纯的一个技能，一个技能之后，选手们的心思中早对后续如何进行有很多方案了。观察着局面，元素选手继续操作他的元素法师继续进行攻击，于是美光的这些召唤兽们慢慢的开始越来越乱，越来越乱，越来越乱。罗辑的操作根本跟不上对方的节奏，而他偏偏又一定要针对对方的攻击做出反应，这正是他骨子那份追求完美的性格在作祟。结果在能力完全不足够的情况下，越是追求完美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完美。打到最后，元素选手终于看出来了，这哥们儿还真不是什么高手啊。 他看出来了，无忌战队上上下下当然都看出来了，顿时整个训练室里都洋溢着过节一般的气氛。单人赛的两分总算是顺利拿下了，比赛的第三个环节算是闯三关的话，那么现在这第一关总算是闯过去了。不过在这场比赛中的分出胜负显然是不可能了，单人赛小分打成了1-2，那么无忌战队就算连续拿下擂台和团队也刚好是1-8.5的比分，双方平手，需要附加赛来决胜负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无忌战队至少保留住了希望。个人赛第三场随后变得毫无悬念，无忌战队轻松获胜，败下阵的罗辑自然很有些失望。 比起那会儿折腾攻略的你，你实在已经进步太多了，叶修消息他说着。 这话确实罗辑自己也很清楚，不过此时他当然更知道这只是叶修赛后的安慰，只能无精打采地发了个苦笑的表情。 对现在的你而言，不需要太在意比赛的胜，重视每一次对战的机会，不断发掘自己的进步进行保持，慢慢积累自信和经验，胜利自然会来临的。 我会的。 这番话终于是让罗辑精神了点，他这才知道叶修不是在安慰他，而是在给他指明方向。类似的道理叶修或许不是第一次说了，不过道理归道理，执行起来的时候时不时也会忘了一下，所谓耳提面命的教导大致也就是如此了。个人赛结束，稍稍的休息之后将是擂台赛，由于双方的选手都不富裕，这个人赛三人一出，擂台赛谁来出战自然也就明显了。星星这边当然是叶修、唐柔和乔一帆，而无极战队这边则继续由他们的经验加王牌何安担当大将，率领术士和气功师两位选手背水一战。